逃走云飞花开花谢，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，烦恼最是无情也，小雨欢颜难道说那就是情热，温存未必就是体贴，你知那句是真那句是假，那一句是情丝凝结，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，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清清楚楚明明。